我都有睇波啊，阿麦巴比冚爆咗个鼻啊嘛。 哎，我冇睇啊，寻日。 好阴功啊，真系。好似要做手术添噶咁啊，跟住后续嘅情况点啊？大家密切留意睇《泰坦 雷达》。 睇《泰坦雷达》一二三啊！《 泰坦雷达》一二三唔会讲呢个啦。 讲欧洲国家杯噶？ 唔系，即系你好难逐场咁样讲噶嘛、哦？你明白得噶？系咯。 好啊，阿哥有乜好嘢？哦，话说啊，小弟啊， 系 寻日朝头早啊，一早咧已经系有嘢做啦。 系啊，瘦晒啊，一哥。 唉，唔好咁 讲。有冇扫风啊？琴晚？ 寻晚有扫风，寻晚有扫风，系系。 肯唔肯瞓啊？ 肯瞓，有机会星期五讲，星期五讲、 哦，星期五讲， 星期五讲。咁但系因为即系除咗照顾阿女之外，其实都要照顾阿仔嘅，即系不能顾此失彼噶嘛。咁所以咧，寻日朝头早咧就咁啱适逢就要带佢去屋企附近嘅健康院做检查嘅。因为而家嗰啲 嗰个样，好少见到佢嗰个谢嘅情况喺度，有爆疮啦，佢伤，好少见阿一个双目无神啊， 双目无神。 系啊系啊，唔系啊，仲好精灵啊， 呢一日 唔系 做 呢啲眼。啲威力先劲啊！啲桃花眼啊， 朝位咁样咯， 桃花眼 个人，唉吓，咁跟住点样啦吓？ 咁啊带佢去健康院嗰度做检查嘅，咁啊当然而家佢哋嗰啲系大概你出咗世之后头几日已经要去登记啦，咁又要 check 清楚你屋企嘅背景啊，即系要问下哦，父母系咩职业啊，然后会有一 lot 嘢要你填嘅、 啊，有咩用啊？问父母职业个原因系 要填噶，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要填噶。 系咪 都要 健康院？ 以前咧学校都要填父母职业噶。 唔系，咁你学校唔一样嘛？ 你写咩啊？ 五金。 或者文员咯，你写咩？ 因为老豆，我记得系老豆填嘅，我唔知点咩叫五金。咁跟住之后咧，我记得。一路都冇事嘅，小学嘅时候，直至到有一年咧，唔知点解突然间 职业系五金 嚟嘅，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因为佢嗰度写住工作机构咁样嘅，咁跟住老豆咧每一年都写五金，阿哥嗰本又系写五金，咁然后咧有一年有一个班主任咧就 challenge 咗啦。咩五金啊？五金你做晒啊？咁样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唔开心，因为咧其实喺围村咧，我身边嘅同学仔好多系做啲咩咧？阿爸阿妈可能系耕田啊， 或者家庭 农务系啦， 系啦，即系农夫咁样，即系会可能会咁样写嘅嗰个年代。 老师有冇话农夫你做晒啊？ 冇啊，唔系因为农夫 你种晒啊？ 唔系啊，因为农夫即系一个职业嚟噶嘛。 咁啊，五金即系唔系职业嚟？ 系啦，咁但系唔知点解我老豆会写五金啦。咁跟住之后咧，我翻到屋企话俾老豆听咧，话老师话唔准写呢、這个，跟住老豆嬲咯。 哎呀， 即系咁噶啦，咁嘅即系类似系咁，系冇改到嘅，但系就一路都冇事嘅，唔知突然间有一年佢咁样就有事咯。 一路都写五金， 然后系啦，一路都写五金，冇改过。咁跟住我好记得咧，就系、是、有阵时，即系尤其是你低方，即系低年班嘅时候咧，咁有时咧就可能有个新嘅老师嚟，又或者系嗰啲代课老，唔系代课嗰啲叫咩 啊？ 新嗰啲老师嚟实习， 实习老师 系啦。咁嚟到咧，咁可能逐个同学仔问啦，诶、哎、呢、這个同学仔，你屋企人做咩噶？咁样咯。跟住咧，我身边啲同学咧，十个九个耕田噶嘛，就话做农夫。跟住后屘佢指我咧，我起身咧，哇！我真系 好大压力， 欺师灭祖，我就讲农夫，因为我知道五金唔系一个职业啊，跟我跟人讲农夫我几衰啊！ 但嗰时未识叫五金师傅咁样加翻， 我都唔知系乜、 哦， 我净系知道我老豆系做喷漆嘅啫嘛，但系佢写五金啊， 唔系咁，但系啲人问你做姓何，我写工程又得噶，得唔得咧？ 即系咩啊？ 即工程都唔係一個職業嚟噶嘛， 係啦，但係因為大家 可能大家係唔想寫地盤工人啊，或者做判頭，所以決定寫工程咁樣啦。 唔係工程係一個概括咁樣 咯。咩工程啫？係咪維修就係工程？ 即係欺師滅祖我講，我 希望又係工程啊嘛， 希望工程。 係好啦，咁你填啲咩咧？一個我好想知你填咩啫？ 我係填 文員啊， 傳媒咁樣咯， 傳媒你做曬啊？ 係啊， 佢真係咁問我傳媒，你唔係佢冇咁嘅，佢話傳媒係。指咩类型我电影编剧咁样啦，写其中一个 哦，你唔写电 香港电台讲你做电影编剧， 我惊俾人认得啊嘛。 哦， 真系 即系同个梁丽珍讲农夫一样， 就系嗰几日喺医院，有啲护士同我挥手噶，系啊，因 一你好，你好，你好，系啊，有有一两位手下留情嘅听众。 点解四千蚊一集？ 有冇过嚟叫你签名同埋影相啊？ 冇冇冇冇，但系因为工作中嘅，但系话 hello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系啊，咁我费事啊，咁所以就即系大概 系护士系嘛？ 诶，护士护士嚟嘅，系系系， 明啦，咁明噶啦， 唔关事唔关事，系系医嚟嘅医嚟嘅， 跟住啦跟住啦， 咁跟住之后唔系咁佢仲，因为我记得嗱，而家阿女嗰份未填嘅，因为如果你初生嘅时候咧，你要填好多嘢嘅，例如你要佢要你填。你煲滚个奶嘅方法系咩、哦？究竟你用什么去？ 系咩？ 系我嗰阵时要填嘅，即系例如佢有三个选项俾你啦，热水加热器同埋微波炉咁样，或者其他你就要填。哦，咁、哦、我就填，我用加热器咁样 咯。似唔似学能测验里面嗰啲问题、啊？ 因为咧，佢真系会 通常啊。请问奶系可以用咩方法？嚟到煲咧，一個除外嗰啲咧， 係咪可唔可以煲50/50啊？ 佢真係最尾真係個姑娘 以上皆是嚇。 佢最尾真係有個姑娘話俾你知，你咁做係正確定唔正確咯？ 哦哦， 因為我記得咧，我大部分都係啱曬嘅，就得一樣嘢係做錯咗嘅啫，就係、 是、生 B B。 佢就係會問你B B 床上面有冇放置其他物件？係，咁我就 tick 咗 yes 咁樣。咁去到見嘅時候就姑娘問哦，你 B B 床上面放咗啲咩？我放咗個米袋。咁咩米袋咧？ 扎住個心口， 扎住個心口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一啲傳統嘅古法，就係、是、等個 B B 可以瞓得冧啲啊。咁但係喺即係醫學嘅角度，其實係唔建議我哋擺任何嘢喺 B B 床上面噶嘛。所以我同佢解釋完之後，佢都話 皮咧得唔得㗎？唔可以 擺皮包嘅，即係唔係即係其他雜物係、哦、其他雜物唔得啫，但係皮可以嘅，係啦咁樣，咁所以佢就會真係睇清楚你嗰個叫做照顧嘅程度啊，同埋好多林林沈沈嘅嘢啊，就會問下你屋企有幾多個人幫手去照顧啊？ 有啊，係啊，我記得我答過呢啲問題，係啊。 系啦，即系哦，咁妈咪负责啲咩啊？爸爸负责啲咩啊？咁有冇请工人啊？咁爷爷嫲嫲大概几多岁啊？会了解清楚，因为而家我估佢哋相对地做得比较完善少少，就系、是、搞清楚你屋企嘅背景，然后睇下有啲咩可以俾到支援你哋咁样嘅。咁呢个就系最早期，去到后尾就会 keep 住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一岁岁半之后就要翻去 keep 住就系打嗰啲咩 咩卡介苗啊咩几多嚿啊咩十 德国麻疹啊，然后又话打完之后就要注意唔同嘅事项啊， 即系佢会唔会发烧啊之类咁样嗰啲， 系啦，咁就同埋要嗱，我寻日咧就阿仔咁啱要翻去打两支针嘅，一个系白喉同埋呢个嘅三合一，就系德国麻疹同埋唔知咩合一嗰啲咁样嘅。咁然后佢就首先要入去就系攞筹之后入去度高磅重啦，咁然后就要去见医生睇下佢嗰个发育嘅状况，即系发展嘅状况，即系例如。佢而家歲半咧，就係要拎嗰啲玩具喺你面前，又睇佢識唔識玩嗰啲玩具啊？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同埋會問下，哦，究竟佢屋企有冇同人溝通啊？會唔會嗌佢個名？喂，張家臣，張家臣，睇佢會唔會應下個醫生啊？即係要做呢啲測試嘅。咁最尾就係打針啊，成啊，咁然後再約下一次，就兩歲嘅時候再翻去再覆診咁樣咯。係、哦、啦，咁流程就大概係咁。 咁阿彪哥有冇啲咩嘅异样啊，或者唔中意咁样啊？ 有唔中意啊，有唔中意啊！佢有喺第一个环节度高磅重嘅时候，就已经系表现非常紧张啦。系啊，因为要除晒衫喺个姑娘面前要度身高咧。 有冇咪咁样啤住个姑娘？ 佢惊啊！佢喊啊！佢系啊，扭计咁样。所以去到后尾，就算入到医生房入边，佢都系麻麻地同个医生沟通咯。系啦，咁但系姑娘唔系，但系医生就话即系目测佢嗰个叫做语言嘅沟通能力都系喺呢个嘅正常发展以上嘅、 哦， 所以暂时都系几好嘅良好嘅咁样咯。系打针就喊到肥哩肥嚟啦， 系 就系、是、因为你要捉住佢，俾人冇啦，俾人揿住手手脚脚，因为佢嗰个姿势你要揿得好好准确噶嘛。 系啊，因为好残忍啊呢单嘢。 小朋友扭计，例如你要坐喺个大髀嗰度，要夹住佢，然后你要扶住佢个手踭，然后另外一个人咧就揿住个头，然后好多嘢先至去打嗰支针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佢最尾扭计扭得最劲嘅嗰个状况咁样咯。 系啊，健康。康苑呢单嘢啊，你有冇印象咧吓？ 冇嘅， 系 即系好似佢个仔咁样，嗰啲年纪去嘅比较多噶嘛，咁所以健康院冇印象。不过咧，反而咧，健康院系因为我系喺健康院出世噶嘛，阿妈以前成日都讲嘅观塘嘅健康院。咁咧，但系咧后嚟咧，我就发现原来咧健康院就我一直嘅嗰个印象就系 serve 一啲初生 B B 又或者小朋友嘅。咁但系原来咧健康院唔系噶，即系譬如我而家住嗰区嘅健康院咧，以前譬如以前老豆要复诊啊，又或者系有一啲特别嘅丑啊，即系因为 醫院嗰啲姑娘咧，佢會講嘅，佢會留低個電話俾我哋，尤其是屋企有老人家嘅人啦，就係、是、哦，如果萬一個老人家有啲咩唔舒服咧，你可以打呢個電話嚟。咁因為譬如你要去睇公立醫院咧，其實你係會有嗰啲覆診期噶嘛。咁、但係就係有啲特別嘅籌咧，就係、是、如果佢突然之間唔舒服，你係想見醫生嘅話咧，你打呢個電話，咁我可以即刻安排到即日。某一啲時間你就即刻嚟健康院啦，咁樣，咁咧就可以去健康院睇醫生。而我覺得咧，健康院同正常嗰啲公立醫院覆診咧，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係咩咧？係冇咁驚，冇咁打仗，同埋成件事係 peaceful 好多嘅，我覺得。 即係健康院可以話係啊，即係介乎咧。一个诊所同埋医院中间嘅一个，有少少似一个 comfort zone 嘅地方。 冇错啦，即系佢有医疗设备，佢、会令到你安心，但系咧佢又唔会赶喉赶命，跟住啲姑娘又会比较好似氹小朋友。 有啲似教育电视嗰啲啊，个世界系教育电视入边嗰啲。 系啦，有小朋友嘅嗰种通嘅。 医院系有一阵即系会受孕产妇喺入边嘅。 又或者比较上 busy 咯，因为医院里面真系实在太多人啦。咁然后健康院咧，大家都会 relax 啲嘅，我觉得，同埋嗰啲姑娘。人嘅耐性咧系会好啲嘅， 系 因为冇咁忙碌啊嘛， 系同埋咧你会觉得嗰啲即系通常咧喺我印象当中，甚至乎而家呢个年代咧，你认识入边嗰啲即系健康院嘅姑娘咧，普遍都系比较资深啊，即系我觉得佢哋咧可能系已经即系见惯见熟，同埋系好似阿勤所讲咧，佢比较有耐性，譬如好似你阿彪彪玩玩具，佢即系坐喺度，你抱住佢，俾三件嘢你喺前面听佢斗唔斗啊，有冇反应啊，咁咧佢好耐，好有耐性去处理呢一样嘢，同埋会解释嗱，而家咧佢就35厘米。长啦，咁啊， 35厘米 长，个体育课嚟讲咧，咁啊，属于系偏高嘅，即系佢会分析翻俾你听啊。咁同埋好多时你知咧，新生父母咧，好多嘢会好担心有冇做错啊。咁当然，即系佢会有一套嘅比较 standard 嘅模式去教你，即系譬如唔好下下都闹啊，唔好下下都逼啊。咁但系嗰啲嘢你听完之后，你好锯。即系唔系 佢讲俾你听，你会好强咯，系 啦，冇错啦，同埋佢通常都系数倍只多嘅，即系唔使咁担心。 我因为我对于健康院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因为啱啱呢款叫母婴健康院噶嘛，即系俾初生婴儿同埋妈咪嘅，但我由细到大对于健康院嘅概念咧，系成班同学放学一齐去玩嘅地方咯，因为我哋有嗰啲学 嗰啲综合嗰啲嘛， 系啦，我哋有嗰啲学童检查啊嘛，即系一年要去一次嘅， 有嘅咩？ 我嗰个年代有噶， 我哋有冇咧？我唔记得啦。 睇牙 嗱，睇牙都有咧。咁去 牙科保健咯， 系牙科保健，非牙科。我嗰个年代东区就系去柴湾嘅健康院。嗰度就放學成班同我一齊去嘅， 有咩做噶 ？check 下身高體重要 check 嘅，咁然後基本身高體重啦，咁然後可能會同你驗眼嘅，即係左上 EF, 右係啦，要驗眼睇下有冇散光，咁佢會根據你唔同嘅年紀會有唔同嘅測試嘅，即係例如可能135就係要 check 你嘅聽力，246即係小二、小四、小六就係 check 你嘅視力。咁佢有個 list 會寫好曬個 table 嘅，咁我記得咧，我由細到大都好健康，唯獨有一次發現，咦，原來我嘅身體係有呢個問題喎，就係小六嘅時候咧，我係做嗰啲顏色紙測試啊，即係嗰啲一點點一點點，然後就 即係係個六字嚟嘅， 係啦， 係啦，跟住一隻豬喺度咁嗰啲 check 咩噶 ？check 有冇適藥啦？ 哦，適藥， 適盲或者適藥咁樣，咁佢就會個醫生就係因為早幾年我以呢個眼睛健康為自豪噶嘛，即係一直我睇到最低嗰行啊，醫生咁樣，咁就去到小六嘅時候就要 check 呢個嘅適藥問題嘅時候，佢就拎咗一堆紙出嚟，我記得係俾咗四個嘅題目我嘅，咁佢有啲可能係紅色入邊有个字，有啲系蓝色入边有个字，有啲系绿色入边有个字啦。咁我系有四个入边就睇到一个嘅啫。咁嗰阵时好惊噶嘛，即系无啦啦医生话吓、你有啲嘢做唔到、啊， 系 咁然后就要即刻就系再 refer 我去唔知边度检查，同埋要留低，因为嗰时系成班同我一齐去噶嘛。你谂下，如果成班同你一齐去，成班一齐走，然后零零四四叫你要留低、 你同坐监 咁 样， 系啦，咁 系法官大人啦、你 好惊， 俾次机会嗰啲人， 咁然后就叫晒嚟问，咁然后又要打电话翻屋企问，因为咧原来发现适药咧系某程度上系。就唔係某程度，應該都係一啲同遺傳有關，即係父母嗰邊基因問題啦咁樣。咁然後再問，原來我阿媽嗰邊嗰啲男士親戚啊，即係舅父嗰啲，好似都有類似嘅問題，咁先至 confirm 我係有適藥。 你真係有㗎？ 有啊有啊，我有適藥，紅綠適藥咁樣咯。 咁即係會點㗎？ 睇唔到紅色同綠色咯。 係咩？ 係啊。 即嗱， 呢、這個係咩色？ 因為我唔係好唔係好複雜嗰啲，又或者話唔係好嚴重，係輕微嘅紅綠色藥嘅啫。咁最簡單嘅原理就係當你例如。哦，呢、這个嗱，我哋而家呢度眼前有一支嘅 绿色嘅， 绿色嘅嘢，但绿色我一定睇到系绿色啦。咁但系例如佢呢度有条疤咧，佢啲字咪绿诶紫色定系蓝色，我就会分唔到究竟佢系紫色定蓝色咯。 哦、 因为紫色同因为紫色系用咗少少红色落去噶嘛， 系， 所以就好似嗱，我另外一个比嘅例子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买广告彩咧，咪会如果你买十二色嘅话，会有红色同啡色呢两支嘢噶嘛。我系成日拎错咗红色同啡色嗰两支出嚟嘅咁样，咁呢个就系我细个发现。 即系佢唔系捞到啲颜色捞埋一堆，你先至会有影响，而系即系两只色摆埋侧边咁样都系会有影 响。我要两只色摆埋一边，我先分到哦呢、這个红色呢、這个啡色。如果我就咁独立睇嘅时候，我就需要。我就有難度啦，咁樣咁就出現呢個狀態。 咁、你呢個咁樣獨立睇，你見 呢個我梗係知紅色啦，係咪啊？ 係啊， 係啊。唔係，但係呢個好明顯嘅紅色嘅，但 係人生有冇影響咧？ 對我人生有啲影響㗎，好似有啲工作係做唔到㗎，好似藥劑師啊、機師啊，即係我本身可能係一個揚名立萬嘅人嚟㗎。係啊，就有啲職業佢會有個 list 嘅，咁嗰日就係我諗我係 so far 唯一 check 過咯。 有冇打擊啊？ 有冇打击？有冇打？唔 系，细个对佢个感情生活有啲打击。细 个冇咩打击嘅，细个 影响。 细个冇咩打击嘅，咁但系去到，然后去到中学嘅时候，都要 keep 住要去呢啲健康检查，好似去到中四、中五左右嘅。 系， 咁、可能有时系一啲青春期嘅检查啊，唔同嘢都要 check 嘅。 系咩？ 系啊， 我冇，我真系冇经历过。 我唔记得有冇，冇乜太深嘅印象。 有冇 睇你度高磅重磅重咯？有冇喉骨出现啊？ 有生疏啊？ 系啊，有冇生疏啊？或者啲心理辅导都可能有嘅、 哦，都有噶， 都有，系啊，系啊。咁、就总之个告 画面，你有冇出咗有事啊？ 我冇事冇事，总之成班同学就系、是，总之系男仔就坐埋一堆，然后女仔坐埋一堆，然后就等入房咁样咯，系啊，个、画面 系 系咯。 点解播呢首歌咧？本来我就谂起、因为通常我谂起健康院咧，都系谂起打针呢单嘢啊。咁啊，播咩歌好咧？不如呢首啦。啊，本来有个故仔想讲嘅，关于我曾经咧一度被人 check 到话有药停啊。但系呢个故事咧， 哇，呢个真系好大打击，对于一个想做电台嘅人嚟讲。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意，怎尝唇印？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吧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内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吧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 好，林哥嘅《千支针刺在心》啊，我哋见到阿仔打针嗰下咪好肉痛啊！ 冇啊， 你冇肉痛啊？ 咁梗系要打针 噶啦，即系你肉唔肉痛啊？ 唔肉痛， 好惨啊！ 喊啫，我供楼都要喊啦，系咪？ 阿仔又肉唔肉痛咧？ 系 咯，阿仔又唔肉痛，又啱喎。 好啊，转头翻嚟咧，有啊， 伍允龙阿黄狗第二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分阶段额外增加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配额，首阶段3000个，预计在今年8至9月开放申请，连同原有的7000个名额，预计3年之后配额逐步增加到15000个。他说增加配额是考虑到未来3年本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院舍人手流失和空缺等因素。孙玉涵又说，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将会集中在大湾区继续扩展，讨论中而又有些眉目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中山等。另外，孙玉涵提到计划未来1年集中在东南亚和欧洲招揽人才，预料第一站是马来西亚。入境处说，旧款智能身份证将会以出生年份1970年为分界线，分两阶段失效。再有1970年或者之后为出生日期的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在明年5月12日失效。再有1969年或者之前为出生日期的旧证就会在明年10月12日失效。截至上个月31号，新证换证率达到90%，估算仍然有大约18万人未换证。入境处话，而家系适当时候宣布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安排，将会有助阻吓同埋侦察非法使用旧证同冒充者，又或者持有伪造旧证嘅人士。入境处又话，已经宣布失效嘅身份证并唔能够用作办理出入境手续。失效身份证持有人只要持有有效旅游证件，出入境自由，唔受今次安排影响。渔护处举办一年一度的本地有机西瓜节，俾农友和市民分享种植西瓜的成果。今年推介4个特色有机西瓜品种，第一场农墟将会星期五在青衣城举办。本地农民梁太是第二年种西瓜，今年自家种植超过100个，他认为本地西瓜好甜，即摘即食最好，对比进口西瓜运抵香港需时，可能没有自家种植咁新鲜，推荐买本地西瓜。他又希望在今年西瓜节能够同市民分享自己种的西瓜，又期望有不错的销量。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将会访问印度，据报计划在当地和西藏达赖喇嘛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对报道感到严重关切，说达赖并非单纯宗教人士，而是披住宗教外衣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敦促美方充分认清达赖集团反华分裂本质，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不同达赖集团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停止向外界发出错误信号。对于美国国会通过有关西藏的法案，林健强调，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敦促美方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 不得簽署法案，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性侵害，他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新推出的简育公屋，咁会唔会有信心住系可以排到公屋呢？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 公屋轮候时间咧就系5.7年嘛，慢慢仲会再跌噶嘛。而家有资格申请简约公屋嘅居民系3年，咁即系话大概佢2-3年就可以上传统公屋。咁如果随住嚟紧个传统公屋能够大量供应咧，我相信好多咧住下咧搬入传统公屋。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听到佢嘅笑声，你就会好惊；听佢真人讲嘢，你又好想同佢做 friend。佢真人同黄狗好唔同，手下留情，今次请嚟吴允龙。 慢慢再探讨下佢个成长啦，我哋起底啦吓，好啦，根据史书记载就系阿菲力咧几岁就去咗美国啦，咁其实你本身系香港出世噶， 喺香港出世，我7岁岛而离开啦， 有冇印象噶？7岁前喺香港生活， 有 喺边一区长大噶？ 我喺油麻地嘅， 哦，真系油麻地， 油麻地冇错，咁啊，咁读书嗰阵时应该喺九龙塘嘅， 系， 咁啊，好 clearly remember 所有嘢就未必啦，不过好多 detail 都记得嘅，咁搬去美国嗰阵时嗰个过程都記得嘅，咁啊，不過如果你話而家計數嘅，咁我反而喺香港嘅時間都會多過喺美國咯。不過就主要就因為喺嗰邊讀書啦，咁啊中學啊大學咁樣嘅時間，即係自己個 developmental 嘅時間就喺嗰邊多啲啦。咁就即係變咗嗰邊都係屋企咯。咁啊，不過兩邊都係屋企嚟噶啦。咁啊 ，especially 而家咁啊，翻嚟香港咁耐時間，同埋喺度累積咗咁多兄弟姐妹啊，咁其實朋友同埋親戚都有嘅香港。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好，都系个 home 嚟嘅。 嗯，油麻地年代嘅印象系嘅，有啲咩仲记得咧？而家大约个生活系点噶？嗰阵时， 我谂同一般人都唔会话好大分别咯。咁就即系起身食早餐，跟住翻学，放学翻屋企睇卡通片，跟住食饭、做功课、瞓觉嗰啲咁样。 但系开始习武未噶？ 我系去到美国先开始习武嘅，我7岁先开始嘅。咁可能即系过到去有啲过分活跃啦。我个小朋友嗰阵时， 即系你不嬲都系咁嘅。即系油麻地年代都系跳跳扎， 跳跳扎嘅，即系都系一个好难停嘅小朋友嚟嘅。咁过到去咁啱我爸就系佢识菜你份。 佛啦。咁我有两个舅父，一个就识洪拳，一个识咏春嘅。咁去到嗰个阶段可以教人噶啦。咁可能嗰阵时就即系比较活跃啦。咁啊，点样去销量，即系 burn 嗰啲 energy 咧，就喺后院开始去学唔同嘅套路啦。咁学功夫啦，几型啦。咁又去做啦。咁同埋嗰阵时又唔系话好多资源。咁啊咁啱有啲师傅喺度，咁啊继续去学啦。咁其实学到13岁之前咧，都系少少系半玩嘅，即系唔系话好投入认真去做呢件事，即系叫我做咪做咯咁样噶嘛，同埋即系都系练下啲套路，即系深入去研究呢个技术咧就冇嘅。咁去到13岁嗰阵时咧，就俾个鬼仔啦，外国嘅朋友啦，咁啊唔可以话朋友，外国嘅同学啦，咁啊一锤打落我心口度，打落我瞓低，我记得咁啊。咁我成日谂紧啊，点解学咗咁多年功夫都好似点解会俾人打低咗嘅？ 嗰件事点起噶？ 嗱，个重点就系点解会无啦啦嗰个同学仔会？一锤科落去你个心口嗰度咧， 咁你知小朋友啦，好多唔知点解噶啦，咁啊 咩啊咩啊咩啊嗰啲， 我都 exactly 唔系几记得点样发生的，咁啊 ，but anyway， 总之就系嗰一锤就系令 打醒咗你啊， 少少系啦，咁啊，即系我觉得，咦，点解学咗咁多年功夫都系应付唔到咧？咁其实因为之前学功夫都好皮毛啦，净系学啲套路啊、啲 forms 啊、啲动作啦，不过冇个内涵喺度啦。咁啊，咁嗰一刻就真真正正去开始深入研究功夫 as 搏击嘅技术咯。即系其实功夫，即系我嘅谂法就系其实系一个技术系点样。即係有啲人話強身健體啊、discipline 啊等等咁樣，呢啲係 side benefit 嚟嘅。個最終嗰個目標就係教你點樣去對付一個人咯。咁啊， 我第一次聽過。咁你好誠實啊！ 咁你係透過去想去練到呢個技術係你變咗最高境界嘅。咁嗰個過程就會得到健康啊、強身健體啊、discipline 啊、武德啊咁樣。不過係要嗰個過程咯。其實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技術都係嘅。你無論係彈琴啊、打篮球、高尔夫球啊，甚至乎煮嘢食都好，你要去到一个好高嘅境界咧，去到一个好高嘅 level 咧，嗰个过程咧都会带到俾你，即系 discipline 啊，同埋某一啲 benefit 嘅，系啦， 即系一种 benefit 啊，早睡早起啊， 系啦，冇错，系 但系功夫其实说穿了，咁就真系，咁你 都系嘅，系， 即系虽然你唔系一定出手啫，咁但系其实你 会行到嗰个目标， 或者你个嗱，譬如拍戏就要有节奏啦，打咧就唔可以有节奏，就因为你要克服对手嘛，你要假設對方點出招，咁所以其實成個武術都係一個對打嘅一件事嚟。 啊，冇錯冇錯，咁其實即係係用 violence 去阻止 violence 啦， 即係 用暴力去阻止暴力咯。咁其實即係我有把槍，我咪一定要開噶嘛。不過我有把槍，咁可能就會即係令到對方未必會想喐手咯。咁咪可以阻止咗去暴力佢咯。咁其實功夫你其實係即係類似一樣嘢啦。咁點解呢個技術有時啲人即係可能要 sell 呢個技術，就會講到係話強身健體啊，即係健康啊咁樣。不過其實個真正嘅目標要唔可以離開咗真正嘅目標咯。咁啊，咁所以即係同時間要學埋武德咯。即係例如煮飯食咁樣，我煮飯食最終嘅目標係乜嘢咧？就係、是令到一啲物體整好啦，咁就可以黐埋一齊，跟住點樣去 prepare。之后人哋可以食嘅，不过呢个 skill set 我得咗之后咧，我可以做好多嘢噶嘛。我可以喺啲快餐店做整 burger 又得，去啲五星级嘅酒店做 chef 又得。即系不过你要明白嗰个技术系做乜嘢噶咯。咁啊，功夫一样咯。咁你要明白咗，知道嗰个目标系乜嘢，你去向嗰个目标去练习，跟住之后咧，你得到呢个技术咧，就可以点样用都得咯。 贵重财物要学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年日日继续留下我指纹，你别移动，你可太沉，快用肥皂擦身，就像颈链乖乖跟我贴近，我明密运宇宙为多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啊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 你懂不懂？ 为何那段言蜜语引证你嘴巴有用？愿意为长期陪着我，会闭掉嘴角无功。为何那眉头额角引证你美色有用？记住闪动勿用，这样玄妙你懂不懂？你尽财物要收秘密，你就藏在我心。用什么双手双脚找你身心？恨人就勿近，以后宁愿你不是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偏要给你给你一颗心若动，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把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胸？给你一对手，偏要给你拥有用，所以带你带你揭示，带你细要人人各用。有用无用，你懂不懂？ 喂，嗱喺13岁，当佢开窍之前，我反而想了解一下咧，即系7岁至13岁嗰阵，你嘅世界系点嘅？即系你一个香港仔，油麻地，突然之间就要去咗芝加哥生活啦。当时你有冇啲唔适应啊，或者唔想啊？同埋你點樣去融入嗰度嘅世界咧？最初 今次唔同往日啦，咁嗰陣時可能就即係對啲亞洲人喺外國嘅，即係有時可以話有一種好奇啦，或者可能有一種歧視都會有嘅。咁不過做一個功夫人啊，咁同埋一個華人咧。有一件事好骄傲嘅可以，咁就係功夫电影囉。咁无论係咩文化都好，会见到啲功夫电影，即係啲人都会觉得哇 ,Jackie Chan, so cool, you know, Bruce Lee, 哇 you know, 咁我觉得咦呢啲都係华人嚟㗎喎，不过佢得到所有民族嘅认同喎，咁就开始 associate, 即係功夫同埋功夫片係有啲拉楞嘅。咁即係每一个武术家都一样，我觉得都会有个幻想係想做一个都会希望喺銀幕都可以表达下自己嘅技术嘅。咁我 I'm no different, 我都係一样。我记得我細个嗰时嗰、那个时间即係啲屋企人都比较忙去搵食啦，去养家啦。咁有咩娱乐呢，咁就父母会喺唐人街租啲录影带返嚟囉。咁嗰啲录影带大部分都係功夫片嚟嘅。即係快餐車啊， 醉拳啊， 醉拳啊，咁其實你講醉拳，醉拳係一個我記得係對我嚟講可以話一個最大 influence 一部電影嚟嘅。我記得我細個係睇到餅帶都花曬，咁啲對白都可以 背翻曬出嚟， 背熟過啲拍嗰版。 勁過成龍大哥已經。 即係嗰陣時，我記得我拍一部戲叫做《惡戰》啦，咁《惡戰》又係阿袁和平做動作導演嘅，八爺做動作導演。咁佢細佬啊袁長仁喺現場，佢都係指導嚟嘅。咁即係大家唔係拍緊嗰時都會吹下水啊，傾下偈。咁有時會講翻佢哋以往嗰啲戲嗰啲對白嘅。咁我記得講起醉拳嗰陣時，佢哋講緊對白嗰陣時，嗰句好似唔係咁樣的，即係我諗我睇呢部戲多過你哋， 咁啊，即係你呆咗係嘛？跟住 咁啊，唔會呆嘅，唔理我啫。咁就所以呢部戲係擺咗一個 seed 喺我個心入邊嘅。咁就係自己而家今時今日喺香港做緊呢個工作咧，我都會覺得嗰個 starting point 係呢部戲。 你覺得當時點解咁中意？同埋而家你望翻轉頭，醉拳點解咁勁咧？ 第一咧，我覺得即係成龍大哥嗰陣時嗰啲戲咧，同一般動作片有啲唔同嘅，佢帶一啲親情啊，帶翻啲幽默感喺度嘅。咁on top of that 咧，就打得好勁同埋好有型嘅，即係可能嗰個 combination of 嗰啲唔同嘅 factors 咧，令到嗰部戲好受歡迎啦。咁如果唔係嘅，我都唔係淨我一個覺得受歡迎，即係世界都覺得好受歡迎啊嘛。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咁，第一件事就係啲功夫吸引到我啦，即係喺銀幕上個功夫。吸引到我，因为嗰种设计系好实正，同埋好 book at the same time 系好丰富嘅，系好好睇嘅。咁自己觉得，如果可以有机会做呢啲嘢咧， 就好啦。不过嗰阵时觉得系好复杂嘅，我点可以记得咁多招式咧？咁又点可以 perform 到出嚟咁 perfect 咧？即系觉得系 almost impossible， 系可能系一件即系冇可能嘅事嚟嘅。不过冇可能都好，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下咧，就会好开心。 你有冇学啊？即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学陈宏大哥嗰啲。 模仿嘅招式等都会模仿下嘅，不过就就好难模仿到成套嘢嘅，咁係欣赏多个模仿囉，因为自己都有练唔同派别嘅功夫，即係不过因为睇完呢部戏就觉得如果有一日可以返香港俾成龙打除都好啊， 即係好过俾个同学仔嘛， 即係等于而家啲人话咩而家出街俾黄哥打除都好啊， 有冇 咁谂㗎，咁係啦，咁即係我要好 credit 嗰部戏係摆到一个 influence 俾我，咁带到我今日，其实去到今日我都好 credit 嗰部戏係一个係我人生一个 starting point。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 我已肩挑， 不喊冤也不求饶，对情义我肯弯腰，最终先放大老虎一只虫，激起了虫它变成龙，看我脸红脖子也粗，心里明白我是英雄啊，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 我已肩挑， 最终先好汉一条，我说狂狂人心存厚道，我想知音知心难找，我怕醉醉过海阔天高，且狂且痴且醉在今朝，我点点有刀刀好比浪涛， 好比浪涛， 有 最知道。咁你就开始喺嗰段时间去接触武术啦。我反而想问一下咧，你话你嘅几位嘅亲人咧，包括你爸爸， 都系啲师傅嚟嘅， 佢哋系直情系有间武馆啦，定系佢哋本身识？就喺后院教下你咁样样咧？ 佢哋已经学到个阶段可以做教练 嘅，授徒嘅。 咁啊，不过就因为教拳冇人搵唔到食噶嘛，咁啊，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新移民过去，咁就即系第一个目标就系去搵食啦，养家啦。咁啊，不过就都有 free time 噶嘛，咁啊就去开始去研究呢件事咯，去教。 最后有冇开到武馆噶？ 有。咁 即系最后真系开咗武馆嘅， 即系喺开始就喺后院啦，即系冇几耐之后就开始喺芝加哥嘅唐人街度嗰啲文化中心开始帮人教啦，或者喺人哋啲武馆开始开班啦，咁去到一个阶段就自己开武馆啦。 哦，因为咧小弟都曾经系放羊啦，咁 亦 都喺唐人街生活过啦， 系啊，咁我成日都系踢馆噶， 冇俾人踢啫。咁咧我就有趣，我记得我喺节目当中讲过，因为咧曾经我有位好兄弟咧，佢咧就系鹰爪门嘅徒弟嚟嘅，佢阿媽係掌門人，咁佢咧就係個仔，咁佢咧就結婚，咁當時咧喺唐人街掀起咗一股好似啊有如九龍城寨一般嘅熱潮，就係呢個唐人街所有識武功嘅師傅咧都上嚟咧就係祝賀佢娶新抱，咁結果每人咧就喺個即係婚禮嗰度都耍咗一套拳，咁我就打開眼界，哇！原來即係呢個武林世家，原來真係咁多門派，咁好啦。 芝加哥个中国武林世家复唔复杂，多唔多花款嘅咧？ 都有唔同嘅武馆嘅，不过我谂即系最多人认识都系我哋间武馆啦。 嗯，主要系教咩？ 我哋间武馆就主要教两派功夫嘅，咁啊蔡李佛啦，即系爸爸嗰边啦，咁啊同埋咏春，咁啊我会帮佢教蔡李佛，同埋我自己有个咏春班嘅，因为咏春嗰方面我最初就跟舅父啦，跟住冇几耐咧就飞咗翻香港跟黄顺良。咁啊黄顺良如果大家有研究嘅咧，就或者有认识下嘅咧，就系叶问嘅其中一个大徒弟。咁佢个花名咧叫做广守王，因为咧就去证实咏春咧，即系出去同人比试啊，嗰阵时叫做广守啦，即系同人只抽啦，就系黄顺良出去做噶啦。咁啊， 即 系佢个花名叫广守王啦，礼貌啲讲。咁啊，广守王即系我师傅啦。咁佢我喺佢身上，即系我话我要研究搏击啊嘛。咁啊喺佢嘅身上真系学咗好多嘢，即系唔系净系关于咏春嗰种搏击，就系搏击 in general， 即系佢个概念，因为佢其实。佢都系李小龙嘅教练嚟嘅，即系李小龙系佢师弟，咁啊有一段时间系佢训练李小龙，所以你见到截拳道嗰啲哲学啊，嗰啲谂法咧，好多都系来自我师傅嘅讲法嘅，咁啊佢都好一个好大嘅 influence 咯。对我嚟讲 ，anyways， 咁啊，你话我跟武馆教咩功夫啊嘛？咁啊，蔡李佛同埋咏春啦。 但你都有份教，即系要唔要你打到某一个 level 先至可以出嚟教班？ 我有教练牌嘅， 或者喺芝加哥嗰边都系要一样 的。我就蔡李佛嗰边就即系爸俾教练牌就容易啲啦，咁向我爸啊嘛，咁啊去到个阶段就你即系觉得适合就适合噶啦，咁啊咁就咏春嗰边就系咏春体育馆嗰时颁俾我嘅吓。 咁嗱，我哋。剛才聽到阿 Philip 講咧，其實就除咗呢個技術之外，仲有一樣嘢叫武德。 嗯， 咁你嘅武德由邊個教你咧？ 咁武德咁其實一個 experience 同埋都有師傅教嘅。咁最緊要武德係最簡單去 explain 係乜嘢啦。咁其實你學咗一種武術，咩武術都好，其實好似個師傅或者個教練俾一把刀你，俾一件武器你。武德就係教你即係咩時間適合用，咩時間適合唔用咯。即係例如我俾一個小朋友一把好利嘅刀。咁呢把刀又可以伤害自己，又可以伤害到别人。咁我就要教识佢呢把刀系利嘅，呢把刀系咩时间就应该用，咩时间唔应该用。咁呢啲就系武德咯。咁啊，学识系咩适合嘅时间用唔用你个武术就系武德。 嗯，咁呢样嘢就要慢慢培养喎。 即系一个概念咁样去加落佢身上。 系啦系啦，一个概念嚟嘅，即系你要知道你学识嘅嘢其实可以伤害到人，又可以伤害到自己。咁系咩时间要用咧？同埋点解要用咧？咁啊，依啲就係冇得交俾你嘅問題啦。 咁你本身係咪一個或者咁講啦嚇，即係由一個好勇鬥狠隻抽啊嗱，調教到嗱功夫嘅嘢講冇。 有事慢慢講。 細個 係 會唔會係嗰啲即係已經喂我識幾招，有權係好扯火啊，好爆啊咁啊？但係睇下菲律賓咁，肯定唔係先啦。咁中間有冇一個過程咧？你本身其實我都係一個好 humble 嘅人嘅武者嚟嘅咧。 我諗即係每個人都經過一段階段，就係即係年青過啦，咁同埋會有啲衝動嘅。咁我就唔會去聊事鬥非，不過我就會路見不平咯。咁啊，咁就同埋都唔會俾人蝦嘅咯。即係或者我身邊啲人都唔會俾佢哋即係俾人蝦到嘅咯。咁啊，盡力自己去做啦。咁有時會衝動啲嘅。不過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即係人生累積多啲經驗，咁就會知道即係有咩。情况系值得，有啲咩情况唔值得咯？咁啊，同埋即系年纪越大，就会觉得其实即系个和平嘅个方法去解决系个最好嘅方法去解决啦。 系 应该有同一件事可以有好多唔同方法去解决嘅。 嗯，冇 错。呼吸着春风吹送那芬芳，犹如从云雾里浮荡。春风令花草高唱你的歌。爱期望，有智慧醒觉，完美告诉你我， 队长啊， 队长 啊，报告队长，头先阿一哥啊挑战阿黄狗啊，系不停喺度讲冇得啊，冇得，冇得弹。 只要你有冇得啊，你就冇得弹啊。 佢话佢如果喺度同黄狗倾偈，佢会咁样讲。 啊，胡世杰啊，你觉得点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是Uncle Seal again。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 speaking 的时候，发觉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懂得怎么表达我原本打算做什么 in English, in natural English。他呢就说了 I originally planned to do something, originally planned to do something。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可以说是错的，但是是一个不是很自然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你想表达你的意思，其实英文只需要用一个非常非常之简单的字，就是 I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I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讲得快一点， I was gonna, I was gonna, I was gonna 句子可以说，譬如原本呢我就打算是上个星期就约他出来见面的，但是可惜我病了，我就没出现到了。那你可以说 I was gonna meet himLast week, I was going to meet him last week. I was going to meet him last week. 咁就已经有咗嗰个 originally planned to do something 嘅意思，但系咧用字咧就会冇咁奇怪。呢个系一个比较自然嘅表达方式，所以咧留意啦。I was gonna, I was gonna, I was going to, I was gonna meet him last week, but then I caught the cold. 我就病咗，或者冷亲感冒。Okay, so I was going to meet him last week. I was going to tell him.咁、那个意思就係我本来打算呢係话俾佢听嘅，但係最尾我就冇做。I was gonna tell him, I was gonna tell him, I was gonna tell him。就唔需要讲呢 I originally planned to tell him， 咁就会分别奇怪啲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笑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黄狗吴允龙。咁即系话咧，你喺芝加哥嘅日子咧，就有一大部分就系杂务啊、授徒啊。好啦，咁其他嘅时间你都有翻学啊、读书噶嘛？你嗰边嘅世界系点样样嘅咧？即系譬如你喺学校啊，嗰边嘅成长系点样样嘅？ 因为咧，如果睇翻 Philip 佢本身嘅 profile 咧，我觉得你读嘅课程咧系令人相当意外嘅，系对啲同教育有关嘅嘢噶。 嗱，我就如果讲到即系中学嘅时间，咁其实嗰阵时就我谂嗰个年代系简单。又冇 internet， 又冇 social media， 咁啊手提电话都冇嘅，咁即系大家约定喺边度就嗰个时间要喺嗰度聚会噶啦，如果唔系就揾唔到对方噶啦，咁样即系一个简单啲嘅时间长大咯，咁佢都开心嘅，咁啊有翻嗰个乐趣，咁啊即系大班朋友，成班朋友 group 埋一齐去租饼录影带去睇戏啊，即系好简单好 simple 嘅日子啦。咁嗰阵时我好中意睇漫画嘅，咁同埋中意睇卡通片嘅。 例如咧， 喺美国长大就通常都系 DC 或者 Marvel 嗰啲啦。咁好鍾意睇同埋好鍾意去讨论呢啲嘢，咁而家就可以上网讨论啦，咁嗰时就成班朋友一齐讨论啦，咁或者 group 埋喺个卖漫画店度去讨论啦，咁嗰时好多时间都喺嗰度嘅，咁同埋 你睇唔睇日本漫画㗎？ 嗰阵时就少啲，嗰阵时就而家就会有，即係嗰件事就发扬光大多少少，即係等 more readily available 嗰阵时就会去睇埋日本漫画、日本卡通片、因为嗰阵时唔系话咁容易出国嘅嗰啲嘢，甚至乎功夫片都唔系咁容易出国嘅，嗰阵时系咁要揾嘅，而家仲易啦，你上网揿个制咁嗰陣時唔係噶嘛， 咁所以就主要睇美式嘅 美式多啦，同埋動畫。 话都系啦。咁啊，嗰阵时都啱啱开始，即系啲日本卡通片就会有啲啲配音啊，咁啊，即系当然配到九唔搭八嘅。不过 Power Ranger 都扮 Power Ranger 嗰啲， 都唔知佢讲乜嘅。不过都会睇，觉得好特别啦。咁 anyways， 咁即系嗰你讲即系嗜好就系呢啲嘢啦。咁到今日都系嘅。咁点解去到大学我就即系 undergrad 就读艺术平板设计，读 graphic design 嘅？因为我原本就系想做一个漫画家。咁我间大学咧就冇 illustration 呢个 course， 咁就变咗系读 design。咁自己不嬲都中意艺术呢样嘢噶啦。咁读到咁上下就开始就是做即系会 take 啲 electives 啦，即系咁可能教下书咁样嘅。咁我由细到大都要教人，因为要帮阿爸教拳啦，咁啊又都即系中意去 传授一啲嘢俾人， 传授啲系某啲嘢俾人啦。咁跟住攞埋个学士嗰阵时就觉得唔想出去面对社会，咁读埋个硕士啦，咁嗰时就读埋 education 啦。 哦，咁有冇同香港嘅流行文化连结翻？即系举个例，大家都系嗰代人啦。香港兴紧四大天王嘅时候，即系郭富城啱出嚟嗰阵，其实你喺嗰边读书噶嘛？你知唔知有呢啲人，或者你有冇听佢哋啲歌啊，或者睇翻佢哋啲电视剧啊、电影咁样样噶？ 有，咁咩戏都有，即系父母都会，即系唔系净系租啲功夫带翻嚟嘅，咩戏都会做翻嚟咁样。咁你讲四大天王嗰阵时，我最熟悉就系张学友咯。咁啊，即系听佢啲歌多，因为我舅父好中意佢啲歌嘅。 系 咁啊，成日听佢啲歌。 因为武术界嘅师傅，其实佢都会听下《分手终于在雨天》啦， 或者来来回回啊咁样。咁啊，咁就唱 K 都会主要唱佢啲歌啦。咁啊，我记得有一日喺张家辉有部电影我有份演嘅。咁啊，嗰个首映礼，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歌神。咁啊，系啊，咁啊，见到佢同佢影张相嗰时，好开心嘅。佢知道我的名啊！我嗰时哇，嗰时成日唱你啲歌，不过又唔敢出声啦。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好。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入香气。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的悲剧，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演绎。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曾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一个深爱的你。最成一起，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曾给我暖暖爱火，心也在醉。 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寐。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 原来咧，阿黄狗都系中意张学友嘅吓，拣嚟有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头先阿黄狗讲嘅，即系 但系佢喺戏入边系唱 Monica 嘅，好似啊。 哦，系啊，咁唐嗰个剧情需要啊嘛，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如果你能够俾一个即系超级明星啊，能够 up 得出你个名咧，真系好开心嘅。头先咧，阿伍敏龙就系话咧，佢喺片场度见到阿学友哥啦，咁而阿学友哥咧又可以 up 得到佢个名，系好开心。我都一模一样经历过， 即系学友伟恒咁样， 差唔多。好似我唔知有冇喺个故事呢、這个电台讲过呢个故事啊。咁总之咧就系喺对面街工作紧嘅年代咧，咁有一日咧就阿学友哥就喺，梗系唔系喺我哋做访问啦，就喺903做访问啦。 哎呀，哇！呢句真系好 discourage 啊。 系，包得咁啦。 系，继续。 好啦，咁跟住咧就咁我哋知道张学友喺度咧，咁啊梗系喺度装啦，因为学友哥喺我哋入行之前已经好红噶啦嘛。咁啊一路都我从来冇机会访问过佢噶。咁好啦，咁我记得我系喺啲小 fans 咁样喺度装住阿学友啦。咁佢好似系唔知系张文啊光仔带佢走咁样样，咁我就喺学友，即系喺学友哥走嘅时候，我就喺度挥手，跟住佢指住我，咦，苏永康， 真噶， 真系噶， 哎呀， 系啊， 咁跟住你点啊？ 系啊系啊，咁似嘅，咁样跟住行咗去啦。 哦，佢知道你唔系， 系佢梗系知道我唔系啦。佢话，即系佢讲翻句，即系佢搞咗个 get 嘅，咦，苏永康咁似嘅，跟住行去。 哎呀， 系啊，但我都好开心嘅。 你有咩感觉啊？ 我开心噶。起码佢叫即系佢好似认得我咁样样咯，你明唔明 啊？我以为你话，我以为你话你开心啊，起码似咯，真系 都有都唔系，咁你都系叫做有嗌得出先啦，系咪先？ 系 咪啊？就系咁样咯，系啊，系啊。 喂，但系我呢条故仔有讲过，不过都讲多声啦。就系我其实咧，我系曾经即。曾几何时咧，嗰阵咧对面 click click 嗰啲颁奖礼嗰啲咧，咁而从而系叫做认识咗学友，即系大佢知道我系边个啦，应该咁讲。咁佢 up 得到我个名嘅嗰阵系啊，佢叫我做礼勤嘅，叫两个字嘅咁样咯，系啊，好 sweet 啊，真系系啊。 学友哥啊，我叫刘伟恒啊， 系啊， 系下次如果你叫到叫名，我好开心。 学友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每一次咧，其实系咁样嘅，有好多时咧，即可能系曾经遇上过，即唔系净系学友噶，即曾经遇上，可能有一啲，譬如大哥鱼都系噶。大哥鱼我哋曾经访问过佢噶嘛， 即系捉金金猴， 冇错啦，系啦。咁跟住有阵时 每四年一次都要嗌呢间嘢，我琴日睇波叫即上， 系啦，好开心嘅。 唔系咁跟住，米娜嘅， 佢应该系土耳其对格鲁吉亚。 今日哦，即系 Georgia， 系 Georgia， 系咪 Georgia 嘅？唔系咁跟住咧，我有阵时譬如喺一啲足球嘅聚会里面咧，咁你见到啦，咁跟住你会忍唔住唔知点样过去打招呼咧，就系 Hello 大哥鱼，咁然之后咧佢又好友善咁同你 say hi 同埋笑啦，跟住你永远都会加一句，你记唔记得我啊？其实咧呢一个问题系好蠢噶，因为通常都系唔记得噶嘛，系因为佢见咁多人，佢鬼记得你咩？ 系，即系等于有阵时我哋啊，嗱，我哋当然同头先我噏出嚟嗰啲名啊，大哥鱼啊， 争好远嘅， 争好远嘅，但系有阵时我哋喺电台啊或者门口，少不免都会遇到有啲听众话，刘伟恒。见唔到我系边个啊？哇！呢啲 咁你会唔系嗱个重点就系你会点答？你会点样应付咗呢个状态？ 我通常一定系咁答佢而家。唔好意思啊，我记性好差嘅，我有健忘症嘅。 你好诚实啊！ 咁唔系点啊？ 因为 我阿 May 会扮记得噶， 唔系飞哥，飞哥 唔系我唔会扮记得嘅，但系咧我就会。即第一時間就係諗我點樣可以化解到嗰個尷尬，又或者令到嗰個尷尬，因為人哋會好尷尬嘛，我覺得。 其實尷唔尷尬嘅咧，嗱，即係如果嗰個人佢純粹就係問梁禮勤，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你估佢你唔記得佢，其實佢尷唔尷尬咧？ 我咧，我會 如果你問張學友。 張學友問你你話學友哥嚟嘅，咁佢話 唔係啊，因為問嗰個人。我驚問嗰個人會尷尬啊！ 哦，你驚佢尷尬？ 係啦係啦，咁咧我就會用呢一招嘅，我就話你可唔可以俾多啲 tips 我啊？咁樣咁等佢咧可以講多啲嘢啊！即係 buy time 咁樣，即係或者係因為佢講嘅過程我真係記得咧，但係通常其實都唔記得嘅。 通常都唔記得。 不過咧，不過我就會當佢講完之後，你上次唔知乜乜的。 哦， 唔系，我又会嘅，我真系惊我讲咗大话会俾人哋揭穿啊嘛，咁我就会话。有啲印象，即系永远都系俾得啲 tips 同埋有啲印象。 我喺度系，哦系，系，跟住咧，哦 哦， 因为有啲真系可能会慢慢记得翻啲嘅。 真系唔好问啦，呢啲题目咧，大家都好尴尬， 系啊， 真 系 好，除非你真系肯定对方一定会记得你嘅名字。否则咧，尽量唔好问。 我上次问大哥，如果我真系以为佢记得我个名嘅， 结果呢啲就 系、是、所以真系千祈唔好问。 系啦，好啦，咁我哋听晚咧就继续有阿伍允龙、阿黄九嘅访问啦。听日就讲到佢咧就翻嚟香港发展，咁佢点样入行嘅 咧？同埋咧，头先咧喺头半 part 嘅时候啊，即系我哋啱啱开始冇几耐嘅访问咧，其实佢讲咗一样嘢咧，我真系觉得咧，我再三听咧，我都回味无穷嘅，就系、是、习武啊。其实为咗啲咩？即唔系强身健体嘅，即系 要打到一个人， 系啦，要有一 个制服一个人， 系啦，要有一个目的，你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再继续持续进步。我觉得佢好诚实咁样讲咗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又讲得啱噶， 冇错，系啦，咁啊有见及此啊。既然琴日我哋讲咗一啲啊好奸嘅人， 系 咁，我不如咁样我哋讲下啲。喺我哋啊，即系历世历代睇咗咁多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我哋认为好打得嘅人啊， 系 有啲咩人咧吓？一个 小弟 又系靓坤，又系咩啊？耀扬同埋啊， 唔系古惑仔嗰啲打唔打得就啊？其实佢实际用打得呢只字咧，都应该系去到第五集。即系同阿郑浩南台上打拳，同埋阿何勇喺台上面同阿钱嘉乐打拳嗰、那个，即系叫真系打拳噶嘛，咁样。咁但系 通常都系喺侧边 U 同埋挥舞， 咩 同埋围圈。 所以今日就唔系古惑仔系列嚟嘅， 系真打嘅。 唔系嗱，呢、這个就系嗰个巧妙位置啦。因为当你喺度谂呢个题目嘅时候，当然好自然就会谂起好多啊，一啲武打明星啊，即好似成龙大哥啊、 丹爷 啊、 甄子丹先生啊，又或者可能系李连杰啊，然后你会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武打明星或者武打演员出咗嚟喺呢个脑海入边，觉得啊佢哋好打得嘅，咁而好多时都会即系无论你睇一啲短片或者睇啲人都会喺度比拼哦，究竟如果假设成龙同甄子丹打边个好打啲，即系大家会有唔同嘅呢啲哦，你攞佢呢个年代嘅嗰套电影同呢个年代嘅嗰个电影去比较嘅会点样比较？咁但系我哋就会错咗，错咗个方向啦。其实我哋唔系想讲嗰个明星或者嗰个演员好唔好打，我 系 想讲嗰个角色好唔好打啦。 哇！ 而喺我眼中， 地球上最好打系边个咧？ 嗱，地球上最好打就实在太肤浅啦，所以我第一下 宇宙最强， 宇宙最好打系边？ 都系甄子丹。 我跳一跳开先，我觉得宇宙最好打就系佢啦， 始终都系佢， 始终都系佢。跟住谂下，咦唔系，佢由生打到死，再打到死埋，再翻嚟再打过，都系佢最好打。 人生于这个地方，称呼叫悟空， 称呼叫悟空。 无论力气步伐，身手仿佛一片阵风。有条龙叱咤半个夜空，可望你成功， 可望你成功。 能令万世达到心意去做梦。天使都知道坏人要利用。来到地球包地球，唯有神龙有神明全一统。誓问百亿功，为了正义力火山立柱更勇，差一日你会沟通。有间也有中，若要胜利的必身心都会痛，仍然望世界到处会大同。 龙气插通过夜空，可帮你成功，可帮你成功，能令万世达到心意去做梦。天是否知道坏人要利用，来到地球爆地球，唯有神龙有神龙之间可喜欢秋冬，有奸也有忠，若要胜利的必身心路会痛，然后在世界会大破誓问百几公，为了正义的保持立住强勇，得得一起会秋冬。 咁孙悟空又真係好打嘅。 孙悟空好打嘅，你再比较埋同类型嘅一啲打斗漫画啦，即係北斗之拳啊，圣斗士星矢啊，好多唔同嘅其他打斗漫画，你都系觉得佢嗰个攻击力最强嗰个都系孙悟空嘅。 对。 同埋佢嗰个影响力系最大嘅。即系 你 喺个。我有諗過，其實我細個都覺得嗰個孫悟空都好打得嘅。咁但係即係大家可能即係打鬥，即係除咗電影之外，我即係小弟睇得多比較漫畫啦。咁其實除咗日本嘅漫畫之外， 其實我覺得小雲都好打得嘅。 我小雲都打得， 小雲真係好打得㗎。佢好似冇輸過㗎。係啊，佢就算俾人打甩咗個頭咧，佢執翻咧又會再打過。 係啊。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個嘅日本嘅漫畫之外，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本土嘅漫畫係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嘅。例如龍。龙虎门入边嗰啲嘢咧， 高高枪王萧夫 系啦，嗰啲全部其实你嗰啲电光独龙传啊，嗰啲其实嗱，当然啲招式系大家创出嚟，即系等于我哋睇其实睇金庸啊，或者睇其他嘅武侠小说都系作出嚟，但系你都觉得哇，如果有日真系可以好似佢哋咁好打就不得了啦。咁当中仲有一套嘅漫画系改编咗做电影嘅，呢、這个入边几个人都好打得嘅。 哦。你识噶？ 识 风云、哦， 风云识。我成日觉得郭富城好型啊， 型 啊， 型。 但系维斯最劲系用剑啊嘛，你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啦、 啊。你讲系阿千叶真一嗰、那个 真一、啊。 哦。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似数，难度会更高。云追逐风。也好，你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谁是结局？谁是因？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聚有别有人分，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你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云起一声夜风云，谁是结局？谁是因？独来独回到余生。 其实我觉得郑伊健先最好打，佢又系陈浩南，又系烈风，又系华英雄，佢仲唔系佢最好打？ 佢仲系 Sky 添啊，系啊，嗰首车都一样咁。 但系我哋喺咪后又系讨论起嗰啲问题，啊，烈风好打啲定系步惊云好打啲咧？跟住就，唔系喎，秦霄其实都几劲噶。呢就係大家睇，無論睇漫畫又好睇電影都喺度討論，究竟邊個好打啲呀？ 但呢三個呢都冇上過嚟手下 㗎。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采取反诈骗和反洗黑钱行动，拉了34男5女，年龄介乎17至63岁，涉及36宗骗案，涉款7100万。被捕人士大部分是快旅户口持有人，被金钱利诱卖出户口收取骗款。36宗案件涉及网上购物骗案、网上求职骗案、电话骗案和网上投资骗案等，被骗的事主介乎18至71岁。警方又侦破一宗和虚拟货币有关的诈骗案件，6个事主损失123万。他们误信社交媒体广告，以为优惠汇率可以兑换虚拟货币，在尖沙咀一个商场地铺交易。犯罪集团预先到场布置，当事主将虚拟货币转向电子钱包之后，犯罪集团成员以不同理由借故离开，警方其后拉了一男一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就香港大学内部争议成立调研小组，并且开展工作，包括已经同校长同校委会主席会面，会尽快接见所有相关人士，校对记录，了解事实真相。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初步了解有些副校长岗位悬空超过五年，亦都有些是暂任重要岗位超过五年，有些岗位就在悬空期间的4年内更换过五个人，形容情况不理想，不可能对整体行政工作不受影响。他又说，校长和校委会主席都表示欢迎小组成立和会配合。拨款方面，李家超说有签订问责协议，确保所有公帑用得其所，亦都希望通过拨款提升管治和问责运作，配合整体发展。泰国前总理他信涉嫌在海外流亡期间发表冒犯君主的言论，被正式起诉。刑事法庭宣布批准他信的保释申请，他信回家等待进一步审理结果。泰国最高检察院朝早公布，今日审理他信涉嫌违反刑法第112条冒犯君主罪和电脑犯罪法案件的进展，表示已经将案件移交刑事法庭审理，法庭随即受理。他信的律师向刑事法庭提交保释申请，并且缴纳50万泰铢保释金。除了他信之外，法院亦都开庭审理另外三宗备受瞩目的案件，包括罢免总理塞塔、选举委员会寻求解散前进党和对参议院选举规则的裁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8,80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7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4，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9.9美元，卖出2,318.9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 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视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B B 啊，我对你嘅爱永远都系保持最新鲜嘅。 嗯，咁你又知唔知香港最新嘅郊野公园喺边啊？ 啊，咁都俾你转到话题嘅，难我唔到嘅，就系今年3月成立嘅红花岭郊野公园啦。面积就大约530公顷，计埋佢啊，家阵香港有25个郊野公园嘅。 咦，又真系考虑唔到、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上时间9:37啦，咁啊，今晚咧12点咧先有波踢噶，有乔治亚对土耳其啊， 唔系调转调转，唔可以 土耳其对乔治亚， 主客呢一样嘢要分得好清楚。 今日原来系格鲁吉啊，系啦，搞错咗。今日3点嗰场唔记得啦，晏啲再讲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啦，即系喺我哋嘅印象当中啊，一啲好好打嘅人物啦。咁因為頭先一哥就講咗啲虛擬嘅，即係孫悟空啊、步驚雲啊、烈風啊呢啲，全部都係虛擬嘅人物啦。咁我講翻啲真人喺我眼中比較好打啦。嗱，其實咧細細個咧，我媽咧、阿爸咧就已經一路咧就灌輸俾我知咧，即係演員就係演員，佢真人並不一定好好打嘅。即係舉個例，譬如我哋睇《射雕英雄傳》。咁你梗係覺得東邪西毒嗰啲同埋啊郭靖楊康都好好打㗎嘛。咁但係其實我哋又知道呢，黃日華啊，就算係曾光叔啊，或者係黑毛公啊、楊秀林前輩呢啲，全部其實佢唔識打㗎。 就係阿鼎爺教佢打 嘅。係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喺除咗鼎爺之外呢，我媽呢直接睇一套電視劇，佢就同講，佢就我好記得㗎。嗱呢個呢就真係識打啦。 真功夫係咪 喺呢套电视剧入边咧，就有一位主角，当年都系小生嚟噶。咁而家咧，佢系即系全地球其中一位最最 劲 嘅武术指导，系啦。咁啊，入边咧，佢喺呢个电视剧入边就饰演方世玉嘅。 无负今朝少年时，去伴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使生。心爱之难。 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事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山我愿去，而火我愿闯过，心爱自难 忘。呢套电视剧好好睇。其实咧，我认识方世玉咧就系呢套电视剧开始啊。啊，一哥眼中嘅方世玉系边个啊？ 张卫健先生 同埋李连杰啦。咁啊，洪熙官咧， 洪熙 都系李连杰系嘛？都系李连杰做 的。我唔记得啦。 我最记得舔柳姐同埋张卫健一齐做咯，少年方世玉啊嘛。 系咁啊，喺呢套电视剧叫《英雄出少年》当中咧，就有啊董卫即系阿D哥咧就饰演方世玉啦，就有啊修哥石修饰演洪熙官啦，仲有黄杏秀饰演方永春啊，同埋阿三哥苗侨伟做胡伟健噶。咁啊，我记得我阿妈咧就系睇呢套电视剧咧就讲咧，董卫好打得噶。咁因为咧佢后嗱，如果大家冇记错咧。即係有印象咧，就係、是、當年即係 TVB 嗰啲台慶咧，咁通常就一定有一堆嗰啲特技表演嘅，即係除咗有啊，即 係飛嚟飛去， 係啦，即係有心口碎大石啊，劉德華哥哥之外，咁啊董偉哥哥一定係玩啲高難度嘅嘢，即係我又 exactly 我唔記得啦，但係大家一睇董偉咧出嚟表演咧，你就知道。嚟料噶啦，因为咧佢系坚嘢嚟嘅，即系我唔知嗰啲咩一个人拉喐十部车啊，即系一只牙又拉十吨铁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喺江波道七廿七号会发生嘅经典事迹。 用一只牙，嗱佢几多吨铁唔系问题，个重点系一只牙， 一把牙。喂，但系其实D哥呢，因为咧。 佢 真 係幾靚仔， 佢好靚仔，同埋咧，其實咧，老實講，佢喺香港嘅影壇咧，佢真係製造咗好多神話嘅。其實好多經典嘅電影嘅武術場面或者武打場面都係佢設計，譬如。最經典嘅就係呢個《英雄本色》啦，咁後來有好多好多嘅港產片啊，或者內地嘅電影啦等等咧，其實都係阿D哥咧負責去即係設計呢個武術嘅。我小弟咧即係非常之榮幸咧，曾經係能夠有機會坐低同阿D哥飲咗杯咖啡。因為當時 係幾時嘅事啊？ 講緊十幾耐咧？我諗應該係零。七零八度啦，我估底啊，哎呀，佢未做手下留情啊嘛，系啦，其实而家你都冇办法揾到佢，因为佢长期喺大江南北啊、五湖四海度奔走，搞紧啲武术指导嘅嘢，同埋阿D哥原来都已经70岁噶啦，70岁噶，佢1954年出世嘅，咁但系佢好好人嘅，即系我初初咧， 但系你讲咩咧？你点解？ 哦，讲电影，讲电影嘅，因为曾经参与过一个即系未正式拍戏之前咧，曾经系参与过一部。冇拍得成嘅武術電影嘅一啲創作嘅，咁當時咧就約咗阿D哥出嚟講，如果套戲想咁樣拍嘅話咧，你有啲咩意見？我仲記得喺遊華城同阿D哥傾，咁咧嗱，因為最初咧，你睇即係80年代嘅電視劇，見到D哥即係嗰啲戲班小子啊，英雄出少年咧，你會覺得佢一個。即係可能有啲氣焰啊，感覺上，即係佢啲角色佢有時 串串共嘅僆仔， 係啦，哇！但係佢好 nice， 好印象，即係好深刻嘅呢個，因為習武之人咧，你少不免你都見到佢，喂，起碼都即係手瓜起剪啊，或者雙眼炯炯有神啊，哇！唔係佢係一個好 humble 啊，即係謙謙君子喺度。阿伟恒嗱，其实咧，如果要咁样搞噶， 你由佢啦， 即系类似系咁。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即系虽然我冇佢嘅联络啦，而家咁，但系 即系你以前有嘅， 以前有同佢联络噶，能够即系有一个能够同董卫， 而家打翻会唔会佢位啊？ 其实会唔会试下咧？你记唔记得我啊？ 可能佢会位咧？ 系啊，就系咁啊。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即系印象当中，即系我觉得好打之人咧，就系。D 哥董偉咁啊，另一個咧就唔爭再講埋咧，就係啱啱梁麗瑩都講埋啦，就係我哋亦都曾經訪問過嘅盼盼啫。呢兩個人咧，我覺得係直情係嗰個年代啊，即係 TVB 啊，即係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就系呢啲啦，电视台入边最好打嘅，当然我嗰阵时唔知道顶爷啊或者程小东前辈呢啲原来系咁好打，咁但系喺幕前咧，你就会觉得哇，我妈又去讲啦，嗱，佢两个就真功夫啦，其他嗰啲就花拳绣腿，呢两个咧就系坚嘢啦。咁原来两位前辈咧就曾经喺呢套电视剧合作过嘅，呢套入边咧亦都系有好多真功夫噶，唔知你记唔记得啊？阿一哥应该唔识啦，呢个 唔识啊，呢个。 罗福德失体开天。 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可以访问个盼盼姐。 系啊，好早期啊！ 盼盼姐个访问好好听 的。我哋系去咗某一个地方， 佢个 workshop 啊，佢系教咩啊嘛？即系佢系教啲演员点样做武术演员，即系动作演员。因为即系等于头先阿伍运龙都讲到啦，其实拍戏嘅打同埋真打系好唔同嘅。咁啊，盼盼姐由于佢系喺个片场度碌大嘅，咁佢就好知道，譬如拍戏。点样用力啊？或者镜头前面点样打得好睇？咁佢训练咗好多啲徒弟咧。其实而家喺内地系经常系即系担任嗰啲武术啊，或者做 stuntman 啊，或者做武指啊嘅工作。咁叶盼盼真系好好人 嘅。系啊，佢嗰个 workshop 喺边啦？唔记得咗。我同你两个一齐。 荔枝角定系长沙湾噶嘛？ 系啊，同你一齐上去。 盼盼即系咪又系嗰啲每逢台庆就系攞棚牙出嚟拉十分钟啊？同一个人。 唔系，盼盼即系唔会出牙噶。 佢喺七楼跳落嚟啊！ 系啊，或者系有啲嘢揈啊！即係搞到盼盼姐咁樣揈嚟揈去，咁、 啊、 但係都冇事啊。 咁我一行過咧，有時咧即係搭 van 姐咧行過即係 TVB 嘅位置，我就哇盼盼姐當年勁啊，喺嗰度跳落嚟。 同埋咧，其實盼盼姐係男仔都冇咁犀利，我覺得 TVB 台慶、啊、盼盼姐先至係主角中嘅主角。 呢啲真係打得啊！ 大家唔瞓咧，即係又或者係一路捱到尾咧，其實係為咗要睇盼盼姐究竟今年又有啲咩新搞作咧咁樣噶嘛。 攞棚牙拉十吨鐵啊嘛！好啦，到位啦。 係啦，頭先大家數咗好多啲叫做好打得嘅人物啦。咁同埋咧，我今日其實我上網揾過嘅，因為咧呢個題我覺得太大啊，我一路咧都喺度谂紧，死啦！咁应该系拣边个咯？好似拣， 其实乜都得嘅，你知啦，个节目啦，系咪？ 拣边个都， 你话我都得嘅， 唔系，因为咧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特色嘅。咁我上网咧就打，我系咪打咗咩咩？武功唔知咩高强定唔知咩啦？咁然之 后，武功高强，王小波 系啦。咁跟住咧就出咗好多嘅嗰啲嘢啦。咁而好多人咧都会特登去研究金庸先生笔下嘅角色。咁譬如佢哋会有分析嘅，究竟边个最好打咁啦？ 郭靖对张无忌吓。 佢哋会首先佢哋就系研究嗰个人佢究竟系集边一个武功先，即系譬如阿郭靖就系降龙十八掌就最耍家啦，咁然之后张无忌咧就系张无忌系咩啊？张无忌好似系九阳神功啊，定系九？唔記得咗是但啦，係啦，咁 whatever 啦，咁跟住咧就比拼武功先，咁邊一個武功最勁，而集嗰個武功嘅嗰個人咧就係天下第一啦，咁樣。係。咁我揾咗好多，咁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好打呢一樣嘢咧，其實嗰個意義好廣闊嘅。譬如我曾經有諗過，其實韋小寶好好打嘅喎。 係。 佢好打嘅地方就係佢遇上任何嘅危機，各樣嘢都好啦，佢都可以有佢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咁呢、這個即係除咗係拳腳功夫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種唔同嘅功夫咧，可以幫到你去贏好多嘢噶嘛。咁但係咧，諗完一大輪之後咧，我始終都發覺有好多咧係我哋睇佢哋覺得佢哋功夫好，就好似頭先阿劉偉雄講咧，阿媽話：喂，呢個真功夫啊！咁其實咧，數有真功夫嘅人咧有好多嘅，但係其實師傅中嘅師傅，我覺得係對付我哋嗰兩個，去哥，其實喺屋企裏面。 边个最好打？唔系阿爸就系阿妈，由细打到大，你敢唔敢还手啊？我觉得天下间最好打嘅，一定系每一个人嘅阿爸或者阿妈。有阵时可能阿妈好打过阿爸。 爸爸好吗？你应该自豪，我努力在拓垦前途。像你从前不恋早任，心中怀着理想高。妈妈好吗？你应该自豪，我努力为理想做好。因让我未忘春晖他朝布，创下遗迹光。难成劲草，青年人怀抱，不愿做儿世祖。只愿实践当年宏志，抱负我必须达到。努力在拓垦前途，像你从前不恋早任，心中怀着理想高。妈妈好吗？你应该自豪，我努力为理想做好。因让我未忘春晖他朝布，创下遗迹光父母。温室难成劲草，青年人怀抱，不愿做儿世祖。只愿实践当年宏志，抱负我必须达到。 究竟阿媽好打啲定係阿爸好打啲咧？其實呢個咧就真係見仁見智嘅。但係咧有聽眾 好打噶， 我阿爸 OK 噶， 我媽好少 好少好少出現雙打啫。 唔係啊，我覺得佢最犀利 雙打好大間嘅， 雙打 搏家變喎要。 唔係因為咧，佢哋嘅打咧，你真係唔敢還手嘅。因為如果首先唔敢還手，你亦都唔敢縮嘅。即係譬如阿媽叫你伸隻手板出嚟，你試下縮啊，你試下縮，其實係打多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最好打，同埋咧有聽眾咧就話啦，阿媽條藤條一出係誰與爭鋒嘅，即係勁過倚天咯，就係咁樣。大家聽過嘅係有陳百強先生嘅飛出去，多謝各位。 嗱，呢個頭先講咗邊個？ 我話其實仲有好多，即係我細個睇過好多都會覺得佢好好打嘅角色嘅，即係其中一個係衛斯理咯。因為你睇親佢任何一個小説，佢其中一個啲人即係啲人做嗰啲研究統計啊，佢其中一個口頭禪咪就係我受過嚴格嘅中國武術訓練。 喂，佢鑽石花嗰本小説啊，頭嗰一章啊，耍咗唔知幾十六十幾招出嚟㗎， 然後又話自己可以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天下唔多過三個人，而我就係其中一個。 魏康先生其實是其中一個最好打的人。 因為我看，因為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整合了他 的一些一生，即稱之為一生，其實他九歲開始已經每日午夜都會接受師傅的嚴格武術訓練，後來就收集內功控制呼吸，所以就算中了麻醉藥的時候的作用都可以減弱，就算自己睡覺都可以保持警覺，可以一掌擊斃一頭牛，對他毫無難度。 衛斯理曾經試過一掌擊斃， 所以那些人就是看完整個衛斯理，然後將他的一些東西去整合整合出來，即當然他有其他口頭禪，但是我受過嚴格的中國武術訓練，還有可以打得贏我的不出三個人，這個是他其中的一些 啲即係經常出現嘅口頭禪咯。 無敵金剛都係受過嚴格訓練，佢左眼右腳同埋唔知邊度咧，都係經過唔知點樣嘅搞過一大輪咁樣噶嘛。 係啊，啲人由1933年即係佢出世到而家一路羅列到2007年啦，維持你嘅一生。 網上好多師傅都好好打噶，你諗下佢要咁樣做咁多呢啲嘅嘢咧，係啦，羅列咗佢一生嘅嘢，你用幾多時間？ 原來維斯利3歲開始練功夫嘅已經。 啊！真系，我哋冇人识讲系嘛？ 功夫啊， 一招半式都冇人识。 冇， 唔系我有吹咯， 我有学过太极咯。 我都学过，系有上过一个 course 噶。 用英文学噶，我仲要。 系咩？即系点啊？ 高丁对波，怀中抱。 哦，系啊。 当然啦，我哋都系唔鼓吹，唔鼓励。 唔系强身健体，强身健体。 不过最后你都系识激到一个人啫。 冇错。 當你能夠掌握到咩強激到一個人嘅啫，你就明白佢啲強身健體啊、武德嗰啲嘢喺邊度噶啦。呢個就係吳敏龍先生所講嘅。聽完今次嘅訪問咧，我突然之間覺得啊，即係幾廿歲咪應該學翻一招半式咧，防防身咧。佢真係喎、 啊。通常外國人問我識唔識功夫，我都話係 a little bit 噶嘛。係 咩？係 啊 ，a little bit 你係啊 ，a little bit 啦咁。 你識得啲咩 bit 啊？ 誒，咁啊，人哋問你 天外飛絲， 人哋問你，你點都要招呼下嘅。 天外飛絲啊！呢招真 係。但係天外飛絲其實大家都得，一定係咁樣，咁樣啫喎。如何子弹跟我都想问的我的全家聊的却那个图像是你一个成功的这自己强者现在一段不灵的资格 嘅霍元甲，哇哇哇哇哇哇！ 拜拜拜拜拜拜拜！